星期二晚嘅手下留情啊，逢星期二小弟都好期待嘅。 系点解 啊？个原因系无论系同阿 V 啊，同阿周嘉怡啊，定系同的神都好咧。都可以學習到一啲駕駛知識嘅。上次係同阿周嘉怡講起掉頭泊車，佢同我講話你要理解向左向右，然後點解個車頭要咁樣擺出去？因為我而家最近小弟啊，聽朝又學車啦，係啦，就係練緊嗰個轉一啲急彎。 嗯， 究竟幾時係 扭？ 幾時俾油？幾時扭軚？同埋幾時回軚？咁我幾次個師傅都話咧，我回軚回得比較慢，所以咧掉咗個車尾出去。 我想問下，請問你幾時係？真考 十二月廿， 我听你讲好耐， 就一个月十二月廿三号系啦，我应该上多四五堂，就而家练紧，真系练紧出路面，即系一啲礼顿道啊，嗰度试紧啲路线咯。 礼顿道嗰度， 礼顿道啊， 好难揸，如果新手嚟讲， 嗱，有啲嘢唔需要讲出嚟 嘅，系咯，真系好难。但系咧，你头先话即系你问嘉怡嘛，我话俾你听，有啲听众唔知，因为咧咪前后咁样啦，倾偈啦，嘉怡系突然间变咗第二个人咁样啊。喂，你唔识你问我啦，好多 theory 话俾你听噶，但系咧话俾你听，当你真正坐上架车咧，你 系 会变咗第二个人 嘅。我都觉得我自己应该可能有少少嗰啲路怒症啊， 系啊， 我嗰日就系坐巴士见到前面嗰架车系咁咳嚟咳去，我都觉得哎呀，真系自私啊！而家啲司机咁样， 应该呢句说话放大几倍啊！ 希望啦，到时咧吓，到你自己成为一位司机嘅时候咧，就警醒一下，记得咧就你话过人哋黑人憎嗰啲嘢咧。唔该，你提翻 自己唔好做啊嘛， 唔好做系啊，系不又有具体量嘅心咧，经常要有嘅说话弹出嚟啦。我都话啦，有时咧，你以前曾经我谂见过咧，有人喺隔篱讲嘢嘅时候咧，即系揸车啊，即系搞错咁样噶，咁样都cut埋嚟。咁你明明咧就见到自己都排晒长龙咁样咧，咁突然间会有啲车咁样cut埋嚟，即系想唔排队咁样。你第一个反应就觉得佢唔排队咁样啦。但系调翻转，我真系有试过，我唔系唔想排队，我唔熟路，我原来。唔知道咧，嗰条原来系一条队，咁我咪就行咗个隔离线咁样一路直，佢先发觉，咦，原来呢条线只能够转右噶咁样。咁其实我系应该要直去下个路口，哎、激动得就 好嬲啊！ 下个路口转咗落去噶嘛，咁我就不过呢个时候咧，我觉得礼貌都好紧要啊！你除咗打灯咧，开只窗。伸隻手出去撒个冧，咁人哋就明白，你唔系嗰啲想即系偷翻啲时间唔去排队嘅人咯。 嗱，我唔知道你哋嘅驾驶平时嘅态度系点啦，但系咧，其实由我揸车开始咧，我每一次 cut 线嗱，除非即系正常路面冇乜车，我 cut 线唔会递手啦。 系 一塞车多车咧，我真系会搞低窗递手。我觉得呢、這个。超级基本礼貌，再即系嗱，冇明文规定嘅，但系啲人中意打个死火灯，话俾后面嗰个听，多谢 ，thank you， 唔该晒， 系 系啦。咁但系呢啲动作我真系会做足嘅，因为我觉得咧，尤其是你喺马路上遇到一啲你觉得佢一定唔让你嘅，佢一定恶嘅，你一递手咧，哇，佢真系纯个面样， 系 佢真系争啲想停低架车落车鞠躬多谢你咁， 同埋握手添，我想同你系呢个即系唔好悭嗰下揿低个窗，跟住就打个招呼咁样，讲声唔该咯。 系讲声唔该咧，小弟咧即系咁啱得咁巧啊！ 系 今日又有啲人要讲声唔该啊！ 点解啊？ 真系踢得真系好 啊！讲几多个唔该啦？十个唔该系最多嘅。 好多唔该噶嘛，好多唔该。咁啊，发生咩事咧？咁啊，话说小弟咧今朝送阿彪彪人翻学嘅时候翻。幼稚园啦，咁啊，哦，好啦，拜拜，拜拜，咁啊，拜拜，咁啊，走嘅时候咧，老师突然喝停我， 点解啊？ 咁就话，爸爸，阿嘉诚爸爸，你有冇唔见咗银包啊？ 哇，摸摸先， 唔见银包，我话冇理由，我唔见银包唔知嘅，咁样 系啊。 咁然后咧，佢话，哦，啱啱咧就学校咧收到警署嘅电话。咁就话呢喺執到一个嘅银包，咁然后呢入面其中一张嘅嗰个叫做证件就係接放学证，咁就因为有幼稚园嘅电话同埋我仔嘅一啲资料，咁就打嚟学校问下啊，可唔可以联络到佢嘅家长嚟警署嗰度，即係攞返个银包咁样。咁我第一下係即刻摸一摸自己个条裤先。唔係，我個銀包喺度，咁即係換言之咧，就應該係屋企人嘅銀包，因為我哋有兩張嘅接放學證嘅。咁、我就喺度諗啊，究竟係我阿媽定係我外母咧，即係爺嫲嫲定婆婆，因為通常都係佢兩個負責接放學嘅。咁我即刻打俾我阿媽啦，咦電話唔通，跟住打俾我 外母， 外母電話又唔通喎，咁我就。 佢哋两个倾紧电话， 究竟咩事咧？咁样 就系问对方有冇执到银包， 唔见咗啊？ 究竟边个唔见银包咧？咁跟住搞咗，我谂大概我打咗几个电话，又打俾我老豆，即系尝试联络佢哋嘅时候咧，我阿妈好紧张，把声已经喘晒。哎呀，咩事啊？ 好忙啊！哦，你咩事啊？你系咪唔见银包？ 我搵紧嘢啊！ 系啊，我就系唔见银包啊！佢话哦，咁就原来咧就系、是。佢尋晚咧就唔見咗銀包，咁我有問過，其實我問咗老師話啊，可唔可以即係嗰份嗰個銀包入面有冇證件係可以知道究竟係邊個唔見銀包啊？佢話因為有啲個人資料，即係警方嗰邊咧最多淨可以講哦有張接放學證嘅啫，咁但係嗰啲身份證佢唔方便透露俾即係其他人知啦。咁anyway， 咁我確認咗我阿媽之後咧，咁我就即刻打俾我阿媽話你唔見銀包，咁我哋而家十分鐘後咧就去警署嗰度，即係因為。就话唔知打到去到嗰度咧，就联络啊边位边位，咁就认领翻就 OK 啦，咁啊去到嗰度啦，咁就要准备一个护照，因为我阿妈个银包入边咧有身份证同埋回乡证， 系， 咁所以你要另外带埋护照去确认 你 嘅 身 份咁样，咁啊呢次我系某程度上吓系小弟人生第一次咧。即系 收到警署电话， 又唔系收我主动打俾佢嘅，即系我主动打俾佢其中一位职员话，我收到学校通知咁样，佢话系啊，你就带埋叫埋你妈妈带埋护照过嚟啦，咁样我 OK 好啦，咁我其实系人生第一次叫做去警署认领翻失物嘅，即系认领失物有好多经验，即系例如校务处认领翻银包啊， 即系你见到杨千华喺度啦， 系啦，新泽师妹系啦， 冇错就出现啦， 嗰个LPD Lost Property Department。咁跟住之后，咁我就入到去，咁有唔知点解总逢亲入警署有少少紧张 啦。有冇人查你啊？ 冇人查我，冇人查我，好紧张。 咩事啊，先生？有咩帮到你啊？ 仲咁啱系咩咧？咁啱有一班嘅小学生喺度 参 观紧啊，系啊，即系讲紧一啲防骗嘅知识啊，遇到坏人应该要报警啊。 你有啲纸片纸喎， 我仲要防骗纸。 啱啱瞓醒，扎住个长头发喺度望住佢哋。 唔系，跟住阿 Sir 有冇同你讲？系咪嚟报道啊？点报啊？ 咁我唔系我哋认领生物嘅咁样。咁我觉得今次比较神奇嘅地方系咩呢？就系咁有个职员就出嚟，即系同我妈核对咗身份，填咗啲资料，收咗个护照嘅时候咧，咁佢就拎咗一箱嘅证物袋 箱啊， 即唔系纸皮箱，即系大细咁样 A4 纸皮箱大细。 箱嘢入边就系你嘅妈咪跌咗银包。 系啦，咁我本身以为咧，就咁成個銀包懟入嗰個叫做植物袋入面喎，即係有時我哋睇新聞就係喺個植物袋有個武器咁樣啦。 植物嚟㗎嘛， 我唔知咪叫植物袋 啦。即係一個平時擺植物嘅透明袋。 佢一個透明袋，佢透明袋仲要係我觀察啦，我唔確定真假，係佢係封條咗嘅，即係封好曬一次性，因為我見佢搣完之後就冇得再用翻嗰種。咁佢係原來咧係好仔細地咧將所有嘅紙幣。摊开晒，然后搭成即系排好晒啦，即系好似我哋睇话哦，喺个毒品交易现场咧，检获$10,000，佢真系系啦，佢银包入边所有钱咧都摊开晒，跟住啲硬币咧亦都黐好晒一个个咁样，嗱，仲啲咁就对同我阿妈对哦，你唔见咗几多钱啊？我阿妈第一下嘅紧张系啲钱有冇啊？啲钱有冇、啊？放心，小姐有嘅喺度，咁对翻咁我大概有呢个金额，哦系啊，咁即系冇唔见钱啦。咁然后就再有另外一个证物袋咧，就系、是、三四张嘅提款卡。咁、另外一张另外一个证物袋咧，就系、是、有一啲其他嗰啲证件，即系例如去超级市 场啊， 唔系超级市场嗰啲会员卡啊， 嗰啲好紧要噶。 咁佢黐好晒，再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身份证同回乡证有一个袋啦，佢黐好晒。咁就咁，我见我妈平时细细个嘅一个银包咧，其实佢哋已经分开 咗好多嘢。好多袋， 系啊，六七袋好仔细咁同我有边份有边份，有张 SIM 卡，有张 SIM 卡针都 mark 好晒俾你咁样。 但系我想问，黐咗上去咧，你搣翻出嚟嗰啲纸妹已经黏住黐，有黐力。 哦，佢又我又我嗱，我有稍稍观察咧，又总之佢摊翻开嘅时候又唔觉得佢会黐得好死。 因为如果搣完出嚟又黐入嚟，其实我系几唔中意。 咁又冇啊，冇呢个问题。 但因为咧佢好新鲜啊嘛，如果你话挤咗十年八载，五六年嘅话， 但系啦，我今朝睇就系、是、哦都几。几仔细成件事咁， 但一哥，我想问一下咧，呢个咁特别嘅场面啦，即系你都一生人只系见过呢一次啫嘛，有冇可以俾你影低佢噶？ 哦，冇，因为警署内系严禁拍摄嘅，系啊，我唔做，应该 冇嗰啲，仲要握埋手啊，多谢晒你。 咁有多谢嘅，有多谢嘅，唔该晒嘅。 我以为要影张相咁啊，阿 Sir 你咩 number？ 我想即系加佢你啊。 我都唔确定系咪阿 Sir 嚟嘅，因为可能系一啲警署入边嘅一啲文职嘅同事，因为冇着制服，我唔确定啊呢个就。 你有冇问佢？你直接话你系咪即系杨千嬅？又讲，跟住我谂佢暗笑，佢已经一百。 97個人問我。 唔係好後生嘅佢，可能未必有睇啦。係、 哦、 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就做曬。咁我又問我嗰位嘅同我哋做交收嘅嗰位哥仔，我問咁、究竟係喺邊度唔見嘅咧？原來我阿媽咧係前一晚帶個仔即係翻屋企嘅時候咧。喺屋企楼下，即系我哋屋苑嗰个楼下其中一座嘅座头嗰度咧，就已经跌咗噶啦。 哦，即系唔喺学校， 唔喺学校跌，又唔喺交通工具上面跌。咁、我哋就觉得不幸中之大幸系咩咧？就系、是、我阿妈发现唔见银包嘅同时，就已经收到警署嘅电话啦。 嗯， 因为我哋就喺度分析，如果佢系寻晚临瞓前哦执袋整理嘅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咦？唔见咗银包，咁、你落到去其实你唔知道可以去边度揾噶嘛？ 系啊， 咁就好彩地佢又安然地瞓咗成晚，好精神又凑埋个孙食埋早餐咁样，系啦，咁先至准备出门口买餸嘅时候，先发现唔见银包，又咩嗰个咩迟唔迟早唔早， 时间啱啱好， 系啦，就系、是、收到警署嘅电话，咁就令到件事好无缝交接咯。当然你佢一嚟到嘅时候，即系我同阿妈约喺警署门口见嘅时候咧，佢都仲系有啲忐忑啊。我话得等埋，唔好咁急。佢一支箭就飙入警署，好急住去边度报案啊，边度拎翻个银包咁样咯，就系、是、有呢个状态。 但系阿妈咧拎完之后咧，会唔会咧？因为通常啲老人家话呢啲失而复得嘅嘢咧，点样都要即系卷翻一个钱咁样，即系可能廿蚊咁样，即系添下香油啊，或者系捐落去嗰啲叔叔嗰啲基金嗰啲箱嗰度咁样做翻啲嘢咁样咧。 哦，咁我唔知道，等我 翻去问下阿妈。 因为我今朝系凑完阿仔翻学，我谂住翻去补眠噶嘛，点知就收到呢个嘅信息，咁就结果挨住眼瞓就嗱嗱声就去处理呢样嘢。但系就谂翻起我人生都试过几次唔见银包嘅，最深刻印象有一次咧，应该系端午节嘅时候， 顾住食粽， 唔系佢系 重阳 跌咗， 今年唔系端午节，系重阳。因为登高啊，系去登高系啦，咁啊去行呢个嘅山顶广场，嗰时应该系小学四五年级，咁啊谂住行埋上山顶兜个圈咁样啦。咁啊嗰时有个嗰啲咧，仲系嗰啲公仔银包啊、尼龙袋、魔术贴咁样，咁入边其实得张廿蚊纸嘅啫。咁同埋可能最多最值钱系嗰张嘅儿童八达通咁样。 诶，同埋嗰啲图书证嗰啲啦，你个年代 系 咪已经 图书证？可能一两张图书证咁样啦，连学校都冇一张叫学生证咁样嘅嘢，咁啊带去。啊！去登高好似好开心，谂住可以自己买汽水饮啦。咁去到个山顶广场嘅好旧嘅旧嘅时候，咁然后就发现，咦，唔见咗银包。咁啊，第一时间就系冲去呢个嘅客户服务处嗰度去问，唔该，我想问，有冇执到银包啊？咁样，佢话冇，佢话咁不如你留低资料啦，同你对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咧，咁啱咧就有个小姐。拎个银包过嚟，咁佢拎喺手上面，我一眼就认得出，就系、是、我嗰时，就系、是、我嗰时话，舅父喺呢个嘅雅典奥运买嘅一个银包咁样，我系我嘅，我想一手抢个银包， 跟住佢你咪住， 系啦，嗰时都话你咪住，我点知个银包系咪你咧？咁嗰阵时又好紧张，我入边有廿蚊纸啦，有张。学生八达通啦，啊，同埋我记得我有张数码暴龙卡，嗰只数码暴龙咧系战斗暴龙兽嚟噶，系金色卡嚟噶，咁样。 跟住嗰个姐姐有冇喺度笑啊？即刻， 跟住嗰位小姐即刻，即系佢发现一个天真无邪嘅儿童，好紧张地讲自己入边有啲咩嘅数码暴龙卡，咁跟住之后佢就，哦，得，放心，俾翻你，咁当然最尾都即系商场职员有做翻登记，有做翻所有嘢，咁但系就即系呢个我就发现，哦，原来。去到警署唔见银包，同我喺商场唔见银包个步骤，哦，个繁即系复杂程度有些少分，都唔系些少，都有个都好明显嘅分别。 不过其实咧，我都系一个几即系漏嘢好多嘅人，即系例如咩咧？我觉得咧咁耐以嚟咧漏得最多嘅咧系借。 這個都係 咪先？ 經常啊， 其實咧，我個人咧就唔中意用袋嘅，即係唔中意孭背囊啊、孭側袋嘅，我完全唔中意。翻學咧，由真係唔係讀中學開始讀書咧，我兩手吉吉咁翻學。 即係嗰啲書一係就劈咗喺學校個櫃桶， 就完全唔帶。 但係通常學校唔俾你放嘅喎，叫你要帶翻去，因為佢話覺得你啲書擠咗喺度就唔會温啊嘛。 因為嗰陣時學校有 locker， 有得放 你就有得放啦。 咁你中唔中意用啲書帶嘅？嗰時有個唔中意嘅。 以前咧，有套電影啊，叫做《我的野蛮同学》啊， 哦， 你有睇过啦，谢霆锋啊、冯德伦啊咁样啦，跟住咧嗰阵时就 系 你学讲嗰个书袋 啊，系啊， 好 威 啊嘛，揈喺背脊，然之后就拎住翻学咁样嘛，冇啊，我真系唔中意啊，咁但系咧嗰阵时我记得咧就有时落雨咧冇得拣，你一条带遮，我最怕就 系 唔见遮，因为唔见遮。 阿妈就闹噶啦。 翻嚟吓，你有拎遮出门口做咩？把遮冇拎翻嚟噶，又唔见第77把个仔。 系啊，真系100把都嚟紧啦。跟住咧，你就每一次咧唔见车咧，你个心会好怯啊。 系， 我系好多次系咩地方唔见咧？通常坐地铁唔见。 哦，因为你系咪？ 勾喺 个病 嗰度啊，即 系 唔会揾只手拎住咩？勾喺个病啊，或者啲缩骨即系短啊嘛，摄喺佢侧边嗰度啊，哎落车咧，咁样就行啦。但系自嗰阵时咧，不停唔见车，俾阿妈闹得多之后咧，我而家即系每一次起身咧，我都 会 望过去咯。系啦，回望翻以前啦， 顯得 一片 慘淡。 咁所以咧，就真系唔好漏遮，最容易啊！ 我介紹個朋友俾你識啊， 系咩咧？ 叫劉偉恆， 佢都系漏遮怪。 佢系咩都可以漏嘅。系啊，即系我试过执到佢一盒嘅 SD 卡啦，系一盒啊，即系有晒啲录音嘢啊，剩啊，嗰度我话嗱，嗰度几千银噶，跟住试过水樽啦，间唔中又执到啦， 系咪、 电话又执到啦， 比较容易呢啲大头虾嘢漏嘢。 诶、唔系，因为我阿妈都漏嘢，我今日就笑咗佢几次啦。 哎呀， 嗱，当然啦，喺度即系多谢十位，唔系十位北部啊。即系执咗之后交去警署嘅，我唔知边位啦。多谢呢位有心人同埋警署嘅所有同事啊！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自卫。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自慧。心放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谁能代替你地位？ 好，再一次多谢喺今次执翻银包入边嘅所有人啦，即系无论系去即系拎去警署报失嘅嗰位朋友啊，有心人同埋警署嘅所有同事啊，亦都多谢幼稚园老师。转头翻嚟有陈家乐嘅访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中马海上问题双边对话第二次会议的马来西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努西尔曼。王毅表示，要发挥好海上问题对话平台作用，推动合作走实走深，妥善管控处理分歧，共同唱响和平稳定、合作共赢的南海新叙事。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王毅又说，中方高度赞赏马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明确表示不支持任何台独言行，双方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不允许任何人开历史倒车。努西尔曼表示，马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将会积极推进马中重点合作项目，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歌手郑伊健原定下星期五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演唱会取消。郑伊健的经理人公司在社交网站宣布，因为不可抗力因素，取消原定12月5号晚上在东京举行的演唱会，对期待今次演出的观众造成不便，深表歉意，将会尽快在官方网站和各售票页面公布退款安排，呼吁经官方平台买票的观众保留原有门票以便跟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近日录得的5宗基孔肯亚热输入个案，患者都是住在青衣。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他们在潜伏期和发病之后，在青衣北活动的范围有重叠，主要包括青衣市中心一带和青衣自然径附近。中心已经将个案活动的地点通知食环署，进行控蚊灭蚊行动。中心亦正就病人样本进行基因排序同分析，并对比其他本地同输入个案，以确定他们之间是否有关联。由于部分确诊个案报称在青衣自然径行山期间曾经被蚊叮咬，中心认为青衣自然径风险较高，呼吁由今个月1号起曾经在青衣自然径一带行山的人士，如果出现相关病征尽快求医，并致电中心早前设立的查询热线2125-2373，中心会为出现病征的人士进行评估，如果有需要会安排抽血化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天晴和非常干燥，周末至下周初云量逐渐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3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愿景必须全程投入，积极参与，未来才可以更丰盛多彩。想香港更和谐稳定，社会更创新进步，就要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议员。12月7号是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投下你宝贵一票，选出新一届爱国爱港、有担当、做实事的立法会议员，为香港、为大家同谋发展，投入选举，共创未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入行以来首度参与监制的工作。 谈恋爱就改心态，才能相处愉快，共你与好友碰杯始终无坏，留 住衷心一句别说穿游走天涯，完成就遗憾未留低注解，握手都可痛快。 今次 Jason 由简仔毛啦填词方向再到录音混音都跟足嘅，而佢话最大难度就系审美疲劳，要拣到啱 feel 嘅 take。 我寄望日后和某个牵手留守到最后，都多得爱过你，像填满我心里啫。 作曲林奕匡 Edwin Tong， 填词 Oscar， 编曲 Edwin Tong 黄少铭，监制 Edward Chen 陈柏宇，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陈柏宇《不爱无坏》。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佢高大靓仔，有型有格，平时喜欢踢球，演戏又不做作。 We are family， 让爱分担几 手下留情，首度请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家乐。 就让我知你忧伤的故事，就算不同血仍能和应，这样无分美。 嗰時係諗住直情唔做噶啦，解約噶啦，跟住係直到 casting 中咗 Diva 麥希恩俾機會我，我先至可以繼續有而家一路嘅發展咯。 哦，原來係 因為 Diva 嘅， 係啊，我係之前諗住拍埋 Diva 走噶啦， 就繼續保險噶咯。 唔知乜做乜嘢啦，總之揾錢啦，要真係要，因為嗰時差唔多屋企人退休。 是 啦，咁我已经有个又系懒系英雄咁样睇先 咯，即系觉得睇系应该系咁谂嘅。咁同埋又因为真系喺呢一行咧，虽然啦有啲前辈会话叫做斗命长， 嗯， 但系咧你问我咧，有阵时你，哎，尤其是男人啦，去到某啲位你，哎喂，见好就收啦，因为咧你会见到其实喺个圈入边都有好多人出出入入噶嘛。 嗯， 譬如喺你嘅公司为例，你都会见到好多，哇，曾经有一阵跟住唔知去咗边，跟住离开咗，亦都喂有一堆新人入嚟啦。其实呢个危机感应该系持续会 吓，冇停过，不断出现。 而家都有嘅，其 实 系。而家你仲要有屋企添啊？其实我哋喺呢个行业就，因为首先演员又好啦，或者导演都好啦，其实我哋好被动嘅。 系， 学你话斋，你真系要咁啱 cast 到阿希有个角色啱你做，叫做救得翻你入嚟呢一行啫。咁有权系唔中噶嘛？ 系啊， 同埋你冇得翳噶嘛？大家可能会觉得，哦，我同佢熟啲，俾个机会。其实唔系嘅，即系呢个行业咧，我都觉得好多导演都系会真系希望我嗰个角色啱，或者希望发掘到一啲新嘅嘢，而去揾嗰个演员，唔系话诶纯粹咩交情啊，或者诶打个电话俾佢就得。其实都唔系呢一种。 就算有，都系一次半次，都唔及你成个人生，你咁多嘢去 support 佢，点会帮到你咁多次啫？ 系。 咁所以嗰陣時係覺得係最後一次， 嗯， 但係亦都好多謝嗰一次嘅拍攝過程入面，阿希俾咗好多信心我， 嗯， 佢同我傾咗好多偈啦，去令到我有一個成為演員嘅信心， 嗯， 因為如果其實做演員你冇信心係好難繼續行，即係你唔可以覺得乜都驚乜都唔敢試噶嘛，你演員就係你要有嗰個勇氣去行出一步，去成為一個唔係你嘅人啊嘛， 嗯， 咁阿希係俾咗好多信心我嘅， 嗯，亦都係。認識自己嘅其中一步嚟嘅， 係啊， 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啊，林立山老師，咁佢可能會揾到你，挖到你嘅內心深處啊，咁可能阿麥希恩導演亦都係透過嗰次嘅合作，可能挖到你一啲你冇面對過或者冇諗過嘅嘢出嚟啦。 係，佢不斷問我，你係咪中意啊？你好中意嘅，你有冇認真去付出過？即係你成日話你中意，你中意，你點中意法？你點樣對待呢件事？即係佢會令到我嗰時細個嘅時候就開始思考係。我成日话我好中意，但我做过啲乜嘢好中意啫？我都冇真系好努力去做过啲乜嘢去话俾人听，或者话俾自己听。咁我就觉得系我点都要去做一次，就系咁样继续留低， 留低咗。 跟住亦都好好彩喺 Diva 入边呢个角色入边，有一啲行内嘅人睇到，佢哋觉得都几好啊，俾个机会呢个小朋友都几好啊。咁跟住之后就开始有啲唔同嘅。嘅客串嘅機會又多翻啲啦， 嗯， 跟住之後就去到阿簡啊，就去阿簡啊， 系 啊，當 C 遇上 G7 就係咁，跟住一步一步去 俾人哋見到我係有努力。 呢套都係一套，即係我一諗翻啊，即係唉，香港真係好。即係仲有機會拍下呢啲戲，即係你問我都係一啲好青春啊，好有生命嘅啲作品嚟嘅。即係多謝阿管君俊導演嚇，即係都係一個好有心先至拍到呢啲戲嘅。我覺得 其實呢套戲咧，阿簡好似都有講過，所以可以講下。呢套戲其實係拍阿簡自己嘅， 係咩？ 即係我哋係而家咪興咁講啊，中二病啊呢啲叫，即係其實係佢自己嘅一個故事嚟嘅， 係 一個奮鬥啦。有少少爱情，咁就係我哋当时嗰个年纪会面对嘅嘢囉。所以好青春嗰陣时呢件事。 同埋嗰陣时係咪佢第一套啊， 佢嘅第一套。 係。咁亦都后来都证实咗佢係好啱喺呢一行发展啦，亦都拍咗好多优秀作品。你都同佢仲后来有冇合作过㗎你哋 冇。 冇啦。 夹唔到之前。 哦係啊。 係。我哋成日都有諗一啲。 因为我记得你同我讲过话你同佢係好朋友嚟㗎。 好朋友㗎我哋。 係啊，但係就其实就冇乜机会合作过之后。 每次都争少少啦， 希望未来有机会啦。好啦，咁一路数落去就应该到幸运是我咯，系咪咧？即系一个 系 陈家洛嘅叫做证实自己嘅一个作品啦。 幸运是我系真系幸运是我嚟嘅，系一个好改变咗我嘅一套电影嚟嘅。我好记得嘅幸运是我系开头亦都唔系揾我嘅， 哦， 开头系嗰时监制管小姐， 嗯， 咁佢系揾紧男主角啦。当时好似个男主角有系唔得闲定系我唔知咩问题，总之接唔到。跟住之后咧，佢就见我，佢想搵一个比较新啲面孔嘅男仔。咁我算系喺当时系一个几都算新嘅一个男仔啦。咁佢见我，倾咗阵，又好似试咗其中我唔记得咗边场戏咁样。跟住之后就可能红姐有帮手，红姐亦都 阿魏英雄 系啦 姐姐吓， 咁佢可能有同导演佢哋讲，就叫佢俾机会我，咁就真系俾咗机会我，咁嗰阵时就觉得哇，好大压力，突然间 男主角 好 魏英雄，仲要系 我好开心嘅，但系亦都好大压力， 系 咁嗰个压力系大到系瞓唔到觉嘅嗰阵时，因为等咗咁耐啦，终于有一套同红 坐正， 同一个。影后级的对手去合作是好驚好驚。咁嗰陣时亦都係細个啦，唔会懂得好处理呢啲问题啦，又唔会同导演去讲好多自己嘅諗法啦。咁嗰陣时导演阿罗耀辉亦都係一个好个样好恶嘅导演嚟嘅。 係咩佢样恶嘅咩 好恶啊，但嗰陣时佢戴眼镜咪总之好恶嘅，有须咁样嗰啲啦。佢好男人，因为。即系佢唔系好似你咁爸爸嗰种感觉。佢恶啲嘅个样。咁跟住拍嘅时候头嗰一两日都唔得㗎，好差㗎。又去返个问题啦，驚到系淨系夠胆跟住晒成个劇本嘅对白，一字一眼都唔敢改，节奏全部都跟到好足，即系纯粹就系一个读对白嘅机器，简单啲咁讲。跟住导演嗰啲又好猛啦，佢点解罗耀辉会令到好驚，因为好猛，唔系咁啊。都话唔系啦，但佢又系唔识讲， 佢系兜兜面讲嘅，定系 嗌出嚟？ 哦，哇哇， 好惊啊！ 谂起都惊啊，真系谂起都惊。 咁啊，唉，跟住拗头系咁， 系啊，咦，拗头我都会嘅，因为周嘉怡成日咧装我喺个 mon 坛前面嗰啲反应系点噶嘛。佢咧有阵时见到我咧喺度黐笠啊，得，我再嚟过，即系我又唔敢大声，因为咧我自己有阵时都会觉得，如果咁讲咧，佢即系喺现场，大家唔好以为真系做演员咁容易，又九啊几支灯射住佢，跟住几啊部 camera 望住佢，九啊几人望住佢，其实佢好大压力嘅。 系， 咁你当时就应该系承受住好多 好大压力， 系， 因为大家都觉得呢套电影系红姐好好发挥嘅电影，一定会。 冲奖啊， 系啦，冲奖有 结果都系啊， 系结果都系啦，咁但系咁我就会有个压力，就系如果我做得唔好，我会唔会累咗红姐？我真系咁样问自己嘅，系咁我唔可以累红姐。红姐好快就察觉到呢个问题， 哦， 佢真系察觉到呢个问题，佢话你唔使担心我，我同你系对手，我同你大家都要互动噶，唔系净系话我好你唔好，大家都要好噶。 嗯， 即系开始鼓励。 哎哟， 好好， 即系我都有见过红姐，我都有拍过红姐嘅，帮我拍 MV 啊。 系， 咁我觉得咧，红姐都嗱，即系佢都有个前辈啦，佢又系一个武林高手啦，咁佢都有个气场噶嘛，同埋咧，红姐 唔係好講嘢嘅。我記得喺現場咧，即係佢唔會走埋嚟點啊 ，Vanny， 佢唔係呢啲嚟噶嘛。咁佢好多時，我估佢都可能係要集中培養情緒，好專心啦。咁所以咧，你問我咧，我其實我都有啲驚紅姐嘅，尤其是譬如佢做幸運事，我佢都係一個相對地個氣場好大嘅一個角色嚟噶嘛。咁、你有冇驚㗎？ 好彩佢就係佢知道我驚，佢過嚟同我傾完偈，我就唔驚啦。 哦， 佢因為佢真係好識得睇每個演員嘅狀態，佢知道我好佢一個小朋友當時咩都唔識，咩都驚。佢好到係點咧？佢唔係怕佢會過嚟話俾我聽，放鬆，呢度唔使咁緊張。好簡單㗎咋，望一望塊鏡，見到啲嘢，行出去咋嘛，做咩要諗咁多嘢啫？即係佢真係因為導演係猛㗎嘛。 又嚟喂咁啊。 佢就好好過嚟咁同我講。同埋佢最好嗰樣嘢就係我頭先我咪話對白機器嘅。佢行過嚟拎開我份劇本，唔好再睇劇本。我知道你好熟㗎啦。佢真係咁同我講，我知道你好熟㗎啦。你嘅對手喺你前面。即係紅姐指住自己，你同我對戲。唔好睇劇本。你唔係同個劇本對，你同我對。你用耳仔。听我嘅对白，听我点样同你倾偈，我哋倾紧偈啊！ 哎呀，好好、啊， 我真系就系因为佢红姐咁样帮我，我好似第二日定第三日我就唔同晒，导演阿乐要快即刻，哇，唔系唔同咗，好好、啊，即刻好震猛震， 哇，咁啊，即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嚟嘅， 我觉得如果可以再讲话系我第一个开窍嘅位添，喺对戏剧上边。 系，我好记得噶睇《幸运是我》，因为咧当时就啊，我啱啱入行啦，我都开始拍戏，当然系要涉猎好多港产片啦。我记得好似系我唔系睇嗰啲咩首映，我系真系入去睇入场睇啊。我觉得陈家洛唔同咗，当然因为你个造型有金色啊，咁同埋有个戏俾佢发挥嘅，有阵时两三场戏你又真系睇唔到一个演员佢嘅质地有几，即系或者佢嘅能力喺边度。但我成套戏都睇住，同埋你对住影后，你对住小红姐，都唔系一个易即系表现到自己实力嘅一个高手嚟。即系我意思系好容易相形见绌啦，因为佢咁劲啊嘛。即系如果譬如我哋一齐，哎呀，佢好 green 啊，佢 handle 唔到。我当时我记得我未识你嘅，我仲记得啊，好好、啊，即系心底你会感觉啊，香港又多一个好嘅演员啦。 多谢多谢， 当时我真系咁谂噶，咁我冇机会认识你啦，即系 N 年之后先至识到你啦。咁但系好多时咧，我哋时即系或者观众都会有个错觉，靓仔嘅唔一定识做戏噶嘛，有牛或者牛包啦吓，即系都诸如此类。咁当时我认识嘅陈家洛都系靓仔，官仔骨骨，呢套戏就证实咗，原来阿家洛咧系识得做戏噶啦。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凭上天生意时，却找到欢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得意时。 觉是特别的美。曾上天十二次，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特别时，这一刻超特殊，满有信心。 从此就叫做改写咗一啲你嘅行嘅路咯，可唔可以咁讲啊？ 开始真系有啲唔同咯，呢套戏之后，因为咁啱呢套戏嘅首映就请咗Amy 姐，即系黄心慧导演，TVB 黄心慧导演。 哦， 就系咁啱得咁巧，佢睇完佢又揾紧一个译员呢套剧嘅角色，因为本身又系原本做嗰个好似有一啲事做唔到，咁佢好急住要揾，佢咁啱嚟咗睇首映，佢睇完就觉得有啲啱。跟住就揾咗我去见佢，咁之后 就拍咗 TVB 嘅戏啦， 跟住就突然间好多人认识啦。即系你拍完《幸运是我》，可能系一啲行内嘅导演啊、编剧啊、监制会认识，好似你咁，你会突然间嗰下认识咗原来有个嘉乐呢个人。咁但系喺观众角度都唔会好多出到街好多人认识噶嘛。咁、真系出到街系多人认识，就系、是、因为黄心慧导演嗰阵时俾咗个。译员嘅角色 系咁啊，真系入屋 真系就全 入屋啊，真系唔同嘅，真系冇得讲嘅。呢件事嘅人啊，真系多好多嘅。 即系嗰阵系去到译员嘅时候，先至突然间知道自己去到边度都会有机会俾人嗌个名。 系 啦，嗰种感觉，因为我之前唔会好多人喺条街度，我系点样都唔会人诶，陈家乐啊，点点即系冇噶嘛。系去到译员先至会真系有呢个效应咯。 拍电视剧啦，就一定系同拍电影好唔同啦。 系， 尤其是拍大台嘅剧，你仲要讲紧拍。几廿卅几集咁样， 系啊，几个月噶， 即系都大半年都走唔甩啦。我谂系，咁亦都要同好多高手啊，即系黎耀祥啊、John 哥啊，好多呢啲高手。咁啊，对你嚟讲，虽然你经历咗一个叫做幸运是我嘅一个叫做少少嘅突破啦，咁但系去到电视台又另一个世界嚟噶嘛，又有冇翻嗰啲小魔鬼出现翻？哇，咦，姜大卫、啊，哇，黎耀祥、啊，视帝、啊，咁有冇呢啲噶？ 又真系冇喎，真系去到电视台拍嗰阵时咧，个人系成熟咗噶，真系冇再咁紧张同埋咁惊影响到任何人。唔知点解，系突然间你经历咗啲嘢咧，你系自己个心态系有调节到嘅，咁就真系开始系好想啊点样去表现，去俾人睇到呢个角色咯。咁同埋我都好鍾意呢个角色嘅，我觉得好好玩嘅。 阿钟明光系嘛？ 系婆，你记得个咩？ 记得少少，我有睇嘅，记得系啊。 即系好得意啊！一个 剧情我就唔系好记得啦。 雪藏咗几十年嘅人，一个叫古代嘅人喺现代出现，咁我觉得就咁 up 出嚟都好得意啦。咁所以就会觉得啊，点样去令到大家观众睇都会好开心咧？就会开始谂下加啲自己嘅谂法，就俾阿 Amy 姐去。喂，如果我咁样做得唔得咧？我讲呢啲对白会唔会？好少啲咧，咁即系开始会生动啲啦，个人就唔系再系好似以前咁紧张，咩都惊，咩都净系对白机器咁样，就真系会思考啦。所以我话幸运是我红咗，系令到我开窍咗就系咁。 喂，但系其实咧拍电视剧对于好多电影演员嚟讲，好难适应。首先拍电影咧，先至会有嗰啲导演剪头发二十 take 都唔得。电视剧不会发生噶，我好肯定。呢个咧，其实咧，我都中我服嘅。即系我第一次拍电视剧嗰阵咧，头嗰几日我慢慢拍喎喺度，头一日啊，咁仲要我第一日拍咧，我系拍梁咏琪啊嘛。咁梁咏琪系电影演员嚟噶嘛，咁大家喺现场就梗系可以喂啊。啲光渣汁，跟住啊，不如我哋试下另一种演法。咁跟住好快咧，监制就埋嚟，喂， 导演 拍戏，我哋唔系拍戏嘅。好啦，对于演员啊，因为咧电视剧嗰个特色就系第一劲多集数啦，即系个时间超长啦。咁同埋由于电视剧大部分嘅戏都系跳乱咁跳，即系由第一集翻去跳第十集翻翻嚟第三集，咁就好需要个演员你自己做功课嘅， 系， 即系甚至乎 mark 衫都要自己 mark 噶嘛，有阵时。好啦。对你嚟讲，即系加入去电视台去演一个，对当时有冇一种咁样嘅适应嘅难度喺度嘅？ 头嗰两个礼拜都有嘅，头嗰两个礼拜都有嘅，因为 我两个礼拜咋？ 因为真系唔会适应自己去记边场第一集 定一跳第十集 个情绪系点咧？发生咗咩事咧？系啊， 仲要唔会有人提你噶嘛？因为第一至五集系一个导演，第六至十集系另一个导演，咁佢唔会知道第一集你咁样演咗嗰、那个 点拍啊嘛？ 系啦，咁所以 你唔会攞 feedback 出嚟睇噶嘛？ 咁所以嗰阵时点样适应呢？首先系好多谢阿微微嘅，我嘅对手 林夏薇， 系林夏薇，我主要好多戏都同佢一齐嘅，咁佢咧就教咗好多，叫我点样记住边啲位，点样 mark 剧本啊。三自己影相唔好错，因为真系会出错嘅，错咗系成场都要补拍，你系累到人嘅，所以你要自己 mark， 你要确保唔会累到成场戏要，即系重拍唔会重拍，跟住两个礼拜到就好快会适应嘅，因为你因为太密集啦， 嗯， 每一日拍廿个钟 啊，廿几页纸啊， 系啊，即系你拍廿个钟咪廿页纸咯， 系 啊 系 啊，所以你每日得四个钟休息，即系你脑系不断运转。咁所以你好快就適應呢個咁嘅生活， 係 好快你就會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咯。 哦，好玩啊， 咁玩啊，好玩嘅， 係 好好玩嘅，我覺得第一次拍嘅時候，因為仲後生， 係 仲後生， 係 係嗰時佢細個係真係可以瞓一兩個鐘就可以又再坐廿幾個鐘咁樣。 嗯， 咁同埋唔會殘啊！嗰陣時， 唉，真係 後生真係好啊，廿零歲。 而家我接到啲通告係夜班，我都面青啊！即係大家唔好以為哦，都係拍嗰十個鐘啫，或者十二個鐘啫。你試下夜晚七點開工，第二朝七點收工啊！即係嗰個感覺已經唔同咗。 你唔使出鏡添啊！ 同埋轉燈嗰陣可以瞌一陣啦。 鏡有陣時你明明隻眼已經耷曬冇神咧，你要扮一個有神，仲要。有情緒嘅戲同人哋吵惡啊咁樣等等啦，係哇真係細個得咯，而家真係難啲嘅。 係 最近我拍九龍城好多都大夜班，都攰㗎隻眼。 哇諗起都驚啊真係。 微微極細的方，織出闊大的網，從泥泞撥去肮脏，暗黑中偷取月光。迷失中走进世间战场，回忆天真旧模样，难道我太善良，为谁流泪也没有奖。时代幻变太快，进入光速世界，每晚推开窗景仰天阔地大，是谁逆前最后胜败，对天人师怎去竞猜，名利实只要快着我坦荡情怀，问谁有空理解，陪你走天涯，走过最难及最坏，会练成最高境界。走空气瞬间变凉，纯真早更换形象，同伴各有立场，别来无恙各自养伤。时代幻变太快，进入光速世界，每晚推开窗景仰天阔地大，是谁逆前最后胜败，对天人师怎去竞猜，名利实只要快着我坦荡情怀，问谁有空理解，陪你走天涯，走过最难及最坏，会练成最高境界。进入光速世界，每晚推开窗景仰天阔地大，是谁逆转最终胜败，记忆从未真正瓦解，名利实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长戏的萧叔叔又同大家继续讲英文文法的时间。 我哋最常遇到嘅 sentence structure 嘅问题咧，我一年几集都系讲紧呢个话题噶啦，就系、是、run on sentence， 将两个句子挤埋一齐，而中间咧系唔用其他连接嘅方式，咁就变咗一个所谓嘅 run on sentence。上一集讲到 participle，ing、ed 嘅一个 phrase， 跟住一个 comma， 再嚟一个完整句子。上集举嘅例子就系、是、feeling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comma I decided to go home。覺得有啲唔妥咧，跟住我就決定咧翻屋企。Okay, feeling something was a bit off。呢個 feeling 咧，呢個 phrase 咧，我裡面咧係冇主語嘅，個主語喺後面嗰句明顯嘅句子。好啦，呢種 participle 嘅句式咧，好多時候咧，我哋會遇到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嗰個 participle 應該要有個主語 ，feeling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個 feeling 應該係我噶嘛。有時候咧，有啲人將呢個 participle 應該要有個主語嗰個我啦，係同後面嗰個句子嘅主語咧。是不相稱的，咁呢個咧係我哋其中一個好常遇到嘅 grammar 問題嘅。譬如我話，俾個例子啦 ，feeling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I decided to go home。Perfect， that's perfectly fine， 因為我 feel 同埋我 decided to go home。但係如果我將個句子寫成 feeling something a bit off， the dinner ended earlier than expected， 咁咧聽落去就怪怪地啦，因為 feeling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嗰個應該係我 I， right？咁後面嗰句 main sentence 咧，我就唔應該用 I 以外嘅主語啦。Okay, feeling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The dinner ended earlier than expected. 嗰個晚餐咧，比預期中係早啲完結嘅。The dinner ended a bit earlier than expected. 咁就怪，因為 the dinner 咧係唔會 feeling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嘅。Okay, 而所以呢兩個 phrases 個主語係一定要相襯嘅。前面嗰個 ing feeling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嗰個 I， 所以feeling something was a bit off, I ended the dinner a bit earlier. 咁就可以。OK? 有少少複雜，希望大家了解。OK? 有機會我哋再同大家講多啲呢個話題。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听日咧会有陈家洛前辈啊，即系我呢几日应该要嗌做家洛哥咁样嘅，系啦，家洛哥嘅最后一集访问啦，咁啊大家敬请留意。咁啊喺访问嘅尾段，我觉得有样嘢系几有趣嘅，就系阿家洛哥话佢自己咧，即系同以前唔同啊，挨夜之后嗰下嘅嗰个叫做能力，比起后生嘅时候，即系叫做唔同好多啦。咁啊嗱，虽然小弟咧就唔可以叫一个嘅演员。但偶然都有即系玩下客串下赚下啲外快， 有突然间见到你啦， 跟住嗌下嘢咁啦。 导演俾面啫咁样，咁咧但我好明白咧，因为佢讲嗰个即系嗌完嘢忽然要精神翻埋机位嘅嗰个状态，因为小弟试过有一次即系唔讲边套电影啦，咁啊试过又系客串嗰啲角色，咁当然即系呢啲客串角色梗系点样啦，就系摆喺中间或者摆到最尾先拍噶啦，即系可能总之天黑前唔系应该咁讲，嗰场系夜晚戏。总之我朝头早六点前拍到你就得啦。 嗯。 咁但係 call 呢 ,call 见到麻烦你七点零钟八点就嚟 standby 咁样啦。咁我结果就咁坐喺休息室嗰度自己做嘢。咁听讲话本身嗰两点零钟拍嘅。咁做住嘢先啦。都有少少 overrun 喎。咁本身十点零钟要拍嘅，所以提早可能梳化咁早三四个钟到啦。咁一路褪到两点零钟，咦仲 overrun 紧，未到，因为即要就其他嘢拍咗嗰啲嘢先，即拍咗主角先咁样，一路褪。咁真係忍唔住喺休息室即係眠咗一眠咁样啦。 合 一 合。 合一合。咁忽然之间呢就应该係劇组嘅制片组同事就即刻上嚟呢个嘅休息室。 到你啦 到你啦一落嚟啦 ,standby 咁样。咁好落嚟。做一个驚嘅表情啊，你而家俾人打緊嘅。俾人打緊。 但你啱啱瞓醒喎。 咁即係最痛苦，即係我试过有时可能即係咁啱拍一啲打戏，我可能即係全程咁啱嗰日可能我全程又要做下啲群众演员啊，又俾足戏。咁然后其实你成程可能虽然机位未必影到你，但你全程落緊力比呢，反而你个人呢反而精神啲喎。但係忽然你眠一眠醒一醒， 都未回 话， 做个惊嘅表情啊！你前面有人爆紧十个玻璃樽咁样， 你都系未瞓醒嘅表情， 未瞓醒，所以我好明白，即系唔好话好明白啦，有少少即系有 体会到，体会 过一次咁样嘅。 系，但系我觉得咧，真系喺直播室三个人里边咧，最有资格回应阿嘉乐话咧，即系哎呀，年纪可能大咗啲嘅时候咧，这个挨嘢嘅能力咧就冇咁好啦，一定系我讲嘅，因为我年纪最大啊嘛，系咪先？有冇反对？ 心境年轻，心境年 轻。唔系啊，我净唔想答啊，唔敢啊，我惊啊，点答好啊？ 你可以静咗落嚟，咁我就知咩事噶啦。系啦，唔好俾任何反应咁。喂，你问我咧，我觉得真系噶。以前咧，即系后生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咧，连续挨两三晚咧，都系冇嘢嘅。因为嗰时咧，我哋跑，因为我跑娱乐新闻噶嘛，即系入行嘅时候咧，即系半夜咧去做啲即系演唱会嘅庆功宴啊，仲要即系等等等等等到咧，即系庆功完。咁跟住先至醒醒出嚟啦，咁佢就可以即系同你倾几句咁咯。 有时四五点啦， 哇！有时佢有两三点咁样噶，咁但系咧第二朝咧翻到嚟仲要剪带咧，同埋咧我嗰时节目咧系朝头早十点钟之前要 ready 晒啲嘢，因为十点钟开播出街噶啦嘛。咁你会可能七点零八点钟翻嚟啦。咁你谂下瞓嘅时间可能得个两个钟嘅啫嘛。咁哇，发觉系冇问题嘅，嗰下咧系好精神嘅，翻到嚟仲可以继续直踩直踩直踩到夜晚。咦，有 friend 叫你话喂，今晚不如。嗰時啲同事咧，各樣嘅氣氛好好噶嘛。喂，放工不如咧，琴晚踩得咁辛苦，今晚去食飯咯。喂，好啊，好啊，咁樣咁又繼續咧，即係可能去食飯食嘢啲。你覺得兩三日係完全冇問題噶？ 但係嗰陣時係開麥嘅， 嗰時開麥嘅。 係啊，我唔知點解一開麥咧係腎上腺素 嚟㗎， 嗰啲腎上腺素飆升啊！一埋麥又精神，然後一嗱，我嗰陣時因為朝頭早六點做知識會社喺二台嘅時候啦， 好堅啊呢個時間。 係啦，咁我呢啲夜晚人嚟㗎嘛，同埋。即系你日日翻早，即系例如我可以做晨光第一线，或者朝头早做我哋系千禧年代咁样。咁我朝朝一至五都系翻早嘅话咧，可能都仲 tune 到个生理时钟啊。 间唔中一啲， 净系礼拜六咁样咧，我好多时咧，其实就算我夜晚我咩都唔做，即系礼拜五晚咩都唔做，九点钟摊上床瞓咧。你都系碌极都碌去碌嚟碌去都碌唔到啦， 因为你个人嘅习惯唔系嗰啲时间瞓觉啊嘛。 系啦，咁然后就翻到嚟五点钟翻到嚟电台嘅时候咧，个人其实都仲系乌下乌下嘅。 系 好啦，六点一坐入直播室嘅时候咧，咦，把声唔同咗。好啦，十点一完节目。十五分鐘內就已經喺出邊個 office 嗰度瞓著咗，鋸鋸鋸鋸咁樣。 不過我覺得因為咧，而家其實除咗你話即係年紀大咗咧，你個捱夜能力低咗之外咧，喺個心態上邊啊，以前你會係好 hyper 咁樣噶噃，哇！即係腎上腺素飆升，覺得即個人就好精神啦。而家咧基本上係你會覺得以前都已經捱過曬啦，玩過曬啦，即係呢啲嘢唔需要喺呢個年紀再嚟多次噶啦 ，OK 啦。咁你自然咧嗰啲瞓覺嗰啲係啦，就會出曬嚟咁樣。 我记得我第一个咧，哇！知道咩系挨夜嘅时候，先讲啊，就系个细细个，你未经历过挨夜，你根本就唔知挨夜是什么。咁我记得咧，嗰阵时咧系读书嘛，咁然之后咧就读书唔紧要噶，去玩先最重要嘛。挨夜就系通宵 K 系 哦， 唱完个通宵 K 咧，你第二日咧其实系 五点零咧，喂，饮早茶啦，食个凤爪排骨饭咁， 你仲可以系好活跃到可能48小时，你都仲系个人系好 function 到嘅， 系。 但系咧，我记得系去到我24、25入咗电台工作咗好几年噶啦，因为有时电台嘅工作咧，嗰种扯咧。系唔系通宵 K 嘅节奏嘅？我唔知系一有冇经历过，因为我哋嗰阵时喺二台做节目嘅时候，系试过三日唔瞓。 嗯， 但系你问喺个过程当中做咩冇啊？就系为咗个节目做 mixing， 砌完之后唔好听，觉得唔正，再砌过，跟住再整个，整臭啊！你要 feel 到个人咧系发出嗰种臭味，隔篱嗰个咧就面一面好啦。五分钟起身再剪，咁我哋试过咁样嘅 pattern 咧，系真系睇住个天光，跟住就已经我要做下昼节目啦。因为我嗰阵时系星期六有另一个节目啦，咁嗰阵时就系同啲同事一路有做，最后咧连续系我冇咁夸张嘅，佢哋剪片嗰啲系夸张啲嘅，我系一两晚冇瞓啫，但系咧。你係覺得第二日係回唔到神啊？即係當你真係坐埋去節目係可以嘅，但係話俾你聽，播緊嗰個新聞同 set tune 你個人已經係開始，哇！我想嘔啦，我想嘔啊，開始想嘔啦。跟住咧，當你夜晚咧又好衰嘅喎。你日头觉得乌眉瞌睡，你夜晚咧 想瞓啊， 你系瞓唔到， 精神咗。 你个人直情系个开着咗个掣啊！咦，我写下歌先， 咦喂，我諗到啲新嘢喎，寫低先，你就會一路咁樣 run 咧。但係我發覺捱到咧，我真係26、27歲嘅時候啦，開始唔得啦。 嗯， 同埋嗰期咧，因為冇拍拖啊，個人開始早瞓咗啊。又发现个电话冇再揾有人揾你咧，你个人就更加你个世界好似随时熄机得啦，咁所以咧你就回复翻一个好早瞓嘅节奏，再要你翻一个通宵咧去做轻谈咧，哇！你个人生嘅节奏就变晒啦。 但系咁啊，我想问一下咧，即系Dixon同阿一咧，有冇个感觉咧？就系以前咧，我哋话啊，真系可以踩通宵或者玩通宵。年轻啲嘅时候，你见到咧日出个感觉咧，或者天光个感觉咧，系好兴奋嘅，即系就话系好开心，哇，正啊，即系通咗个顶啊，咁样。 因为做轻谈就有呢个效果啦。 系啊，会咁样噶嘛？ 你凌晨两点翻嚟，其实点零翻嚟啦，咁啊点零翻到嚟嘅时候，你天都哇个天仲系好黑啦，少少凉风。聽到少少嗰啲蟬聲啦，到第二日你一開出去門口已經開始見到光啊，因為我哋本身冇光噶嘛。但你去到走廊門口一行到出去，哇，日光喎、 啊，正啊！ 聞到嗰種日頭嘅氣味咧， 係、哦、好清新嘅、 啊， 我真係成個人都 refresh 曬咁樣， 醒曬啊！即刻上的士咁樣。 而家係好唔同，我發覺咧，即係有一個狀況係咧，你聞到或者你望到咧。因为始终有时会失眠噶嘛，即系人咧唔系因为要踩通宵，而系有时你半夜三更起身开咗次尿之后，你 会瞓翻啦， 瞓唔翻又望住系死咯，即系而家几点啊？哇，唔使理几点啦，望下哇个天就嚟光啦，闻到或者见到光嗰阵味道咧，你个人咧个身里边咧系出现咗一啲好似喺内在有蚁咬嘅感觉，好唔舒服噶。我唔知点解系咁样噶，即系我发觉系真系年纪即系增长嘅时候咧，呢一阵俾蚁咬嘅味道会出嚟咯。 我就反而都仲系 你后生嘛？ 喂，我 系 十年两多啦。直播室边， 等下先，最后生系你啊嘛？ 唔 系咩？ 我样后生啫。 哎呀，小你细啲噶，原来 佢细细我几年啊？佢仲细 我 几年？ 我细细个听 Give Me Five 嘛， 佢又细我几年。 唔系，但系我系。嗱咁讲啦，因为有时做拍摄咧，即系去现场跟做编剧嘅时候，其实都系挨间底夜啊，或者嗰啲生理节奏系乱晒噶嘛。即系今晚开呢个嘅大夜班，下一日之后你就开大日班，咁你有好多嘢要做啊。 追更啊，我哋叫做。 咁但系咧，其实我系真系生咗仔之后咧，先至开始挨唔到夜。嗱，最早挨夜，嗱当然玩嘅挨夜同啱啱翻工嘅挨夜系好唔同啦。即系的神讲嗰、那个。連續三日，係啦，唱 K 同佢連續三日做 mixing 係兩種嘅捱夜嚟噶嘛。咁我最早人生嘅捱夜咧，應該其實中一二嘅時候就開始捱夜啦。咁、應該係聽收音機聽到點零兩點，咁嗰啲未叫捱夜啦。真正捱夜就係開始拍拖嘅時候啦。咁、你拍拖，咁你傾電話咗煲到兩三點，好啦，咁平時冇咩嘢，兩三點好瞓，瞓三四個鐘，你就六點鐘起身或者七點鐘起身就翻學啦，仲中學啊嘛。好死唔死有一日嗌交咧，嗰啲 SMS 系咁 send 嚟 send 去 ，send 嚟 send 去，然后你又谷住道气啊，或者你又得罪咗， 哦，跟住就顶住道气瞓唔着。 系啦，你无论系你嬲定佢嬲都好，你都瞓唔着噶嘛，你又要系咁 send SMS 氹翻佢，或者你发紧脾气就佢又会 send SMS， 然后你要驳翻佢。咁嗰啲系真系可以玩到四五点，我试过有几次玩到五六点，哇唔得，得翻一个钟点都要瞓一阵咁样。咁嗰阵时系叫做人生最早接触挨夜，就系为咗即系恋爱而挨夜咁样啦。 但系谷住道气挨夜好惨噶。 真系小爆料，我冇讲过嘅节目。咁咧，话说有一次咧，咁啊失恋，唔系拍拖，咁然之后咧就嗌交，跟住咧我就 send message 打咗篇千字文，然之后咧漏夜就 send 咗俾个女朋友， 系 send 咗俾个嘉宾， 跟住个嘉宾有冇 第二日同个嘉宾做访问啊？因为似嗰头几个 message 都系同嗰人倾紧嘛，跟住好嬲嬲，跟住千字文，然之后个嘉宾睇完啦，系啦，又开始攰啦，即系嗰种嬲就系打完之后就掉低个电话啦嘛。跟住咧，隔咗冇几耐，啊，听佢冇复我先。一睇个嘉宾，其实好小事啫，你放松啲啦。我哋听日访问见。哎呀，即刻，哇，即刻觉得好丑啊，系嗰种谷住个气系。就係、是、咁樣谷咯，你又擔心聽日點樣面對嗰個嘉賓咧？ 我覺得唔好喺臨瞓之前咧處理任何問題， 係私人問題。 除非 第一講， 除非你好有把握，件事你拆得掂，而真係咧大團圓結局咁樣，哒哒哒哒哒哒。如果唔係嘅話咧。好多嘢你就會啦，好啦，明明諗諗下，同事講得啦，好啦，嗱，唔好再諗啦嚇，平靜 啦。 我嘅説有佢，佢嬲咪有佢嬲咯，明明有個定論嘅嘛，瞓瞓下。 啊，又似你啊，点解要咁讲嘢啫？啊，你未试过咁样咩？系咪先？点解又你不停咁样喺度轮回咁样做呢个小剧场？ 所以 件事， 我人生最早挨嘢就系为咗恋爱而挨嘢咁样啦。好啦，咁跟住去到后屘，咁你知我都系一个贪玩嘅人啦。咁去到大学嘅时候又会好有好多活动啊，即系夜晚我哋试过。十点零十一点不如踩出大埔食煲仔饭啊， 哇， 又或者试过三点零四点踩去西贡食嗰个 正啊正啊，我都 有试过那个早晨套餐咁样啦，即系唔得，好想食热香饼啦，跟住就踩出去，咁然后翻到嚟瞓两三个钟，我又哦嗱，呢个我骄傲，我读大学嘅时候冇走过堂， 嗯， 我最多迟到嘅啫， 哦， 因为我知道阿爸阿妈俾钱噶嘛，真系真金白银俾两万蚊一个学期，咁我去嗰度上堂，我顶唔顺，瞓着咗系一回事。但我都想學嘛， 態度 係啦， 起碼要行出家門 啊，遲到啫。 雖然我全部都唔會揀嗰啲朝頭早九點半嘅堂啊，即係十二點半嗰啲，但我即係瞓兩三個鐘。咁一路去到大學出到嚟做嘢嘅時候咧，你見到身邊嘅朋友咧，即係我哋呢行捱開嘢咧，個人係有少少唔同嘅，係，好似仲後生啲。即係雖然我捱嘢係會年紀老，但係反而咧，佢哋嗰啲翻寫字樓咧，即係隔咗兩三年出嚟食飯嘅時候，嗰個，喂，食飯啊，食咩啊？ 我諗到個原因係因為咧，通常做呢行嘅人咧都係比較創作型啲嘅，我覺得經常咧活用腦筋。我哋雖然唔係打牌啫，我哋都用緊個腦噶嘛，係咪先？咁我覺得個人咧嗰個變化大啲，你成日咧 active 緊你個腦啊， 可能都關事。 其實係因為接觸新事物， 係 同埋加埋咧佢哋嗰啲生理時鐘咧，真係七點鐘放工，其實已經食完飯，十點鐘已經上床瞓覺，因為第二日又要七點鐘起身逼巴士翻工咁樣啦。咁所以通常食到七点零八点咧，你见到啲人开始乌眉瞌睡啊， 中 醒啊，咁我喺度，喂，快啲啦，嗌多两支先啦，即系我仲系呢种嚟噶嘛。咁去到后屘就做埋夜晚节目，又 keep 住惯咗挨夜啦。咁去到有段时间失恋，又去咗咪话尖沙咀同啲叔叔饮下两杯， 是啊是啊， 又饮到四五点。所以我人生去到卅岁前咧，其实都系 keep 住挨夜噶，即系惯咗。你叫我早起我唔得，但系挨夜我挨开，直至到就系生咗仔之后啦。生仔咧，系因为你冇得瞓，然后你又要争取时间哦。因为佢听朝，例如好似我女咁啦，佢听朝七点钟佢就会醒噶啦，或者佢曳啲咧，佢六点零钟就醒。咁我而家翻到去就要逼自己， 两 点系啦，累落去一点零钟、两点冇瞓咧，我就反而而家培养咗个生理时钟咧，我起码点零两点就开始眼瞓。咁去到而家就调翻转，我出嚟可能同人哋玩啊、剩嘅时候咧， 你就喺度钓鱼。 系啦，例如有最近有一次电影庆功宴咁样啦。咁你知即系大家又可能饮多一两杯啦，即系当然饮酒唔好啊，唔好饮过量，饮咗酒唔好揸车咁样嗰啲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去到其实你唔系醉啊，你系开始哦好眼瞓，好眼瞓唔得，我要翻屋企瞓觉啦，我唔再饮啦，就变成呢种嘅状态，我就开始变咗个生理时钟，就系、是、生仔之后先变。 喂，咁好多人都系啦，因为你个即系角色唔同咗嘛，你所承担嘅嘢，你要做嘅嘢唔同咗嘛，咁所以你会觉得咦边样嘢行先咧？咁你梗系放 小朋友先啦， 小朋友啊，屋企人行先嘅话咧，你自己会调动噶啦啲嘢，所以话使乜话好烦恼？究竟边啲做得，边啲唔做得？有啲人话冇时间做运动，有咩？你睇下你嗰、那个即系优先次序个 priority 放咩嘅啫。 反而咧，覺得咧我自己咧嗰種唔係話哎呀，我要夠鐘啦，好嘢啦，覺得好攰啦。我反而而家有少少臭女咧，噏聲俾佢瞓先。 係， 我諗定咧佢瞓之後，我有咩活動。當佢一瞓咗咧， 係 我就好眼瞓啦。我發現而家節奏 係 咁樣 因為有幾次就係你氹住個 B B 瞓啦。氹氹下嚟，你攬住佢自己瞓著嘛， 都幾好啊。狗狗猪， 所以而家嗰啲咧准备生小朋友嘅朋友，我细个我未生之前都唔明嘅， 系 同我讲有觉好瞓，好瞓咗先啦。 而家俾你瞓阵先， 系啊，我而家同啲新手爸爸话有一份好瞓啊。 夜间新闻终结有告终，闹钟纷争恐吓我失眠。看尽面前未拆开的 DVD 经典，压力来自望出窗口失去了光线。凌晨的三点即将消失于黑洞，勉强地埋头睡觉就更加失控。好比吸一口蚊咬令我浮肿，顾及到要上工，然后我更惊恐。DJ 们仍为那些旧情歌动容，听得我就算数绵羊都很激进。 让我尖叫，让我跳海，样样亦无大作用。神啊，求求让我飞，请不要再打雷。神啊，求求让我飞，否则叫我死去。跳下床，我在狂乱的追追追追拳头，出手打碎刀枪，一口饮了七杯冻水。连续五天辗转反侧难睡觉，可否今天精神出水，差点哭得出眼泪。勤劳的巴士司机都开始出动，我过分疲倦，睡意渐次的飘进，此刻竟收到一个拨错电话要睡觉，又暗涌头亦重眼都肿。七点时如像某些病人的软用，仿佛我像个死人，针刺都不痛，没有知觉，没有炸醒，望着大床做噩梦。神啊，求求让我睡，请不要再打雷。神啊，求求让我睡，否则叫我死去。跳下床，我在狂乱的追追追追拳头，出手打碎刀枪，一口饮了七杯到水。连夜四点辗转反侧难睡觉，可比深宵精神之最。神啊，求求让我睡，犯完了承受那罕天雷。神啊，求求让我睡，已睡去来自刮多一锤。跳下床，我在无目的追追追追，原来身体筋倦力疲，思想经过一番榨取。神无神去，终于身心疲倦了，哑忍七天只能进水。天光休息都有罪。 好，揾嚟有刘浩龙嘅呢一首啊，神啊，求求让我睡，呢个系做父母之后嘅心声嚟嘅。咁啊，亦都喺度提多次大家啊，即系注意身体健康，有得瞓好瞓，同埋饮酒千祈唔好过量，饮咗酒唔好揸车，系啊，都系留翻啲时间翻屋企瞓觉，陪小朋友，咁啊最健康最开心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同常任秘书长陈松青今日到香港中医医院视察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下个月顺利投入服务。当局在社交网站说，为迎接下个月7号立法会选举，医院外墙已经悬挂本港其中一条最大的选举横额，长达70米乘15米，将军澳多处亦都能够清晰可见，提醒居民参与投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访香港电台，呼吁员工踊跃在12月7号的立法会选举投票。邱应华走访港台不同组别，向员工派发立法会选举宣传单张，期间亦遇到多位市民熟悉的电台节目主持人。邱应华鼓励用好他们的好声音，呼吁身边家人和亲友踊跃投票，为香港共创美好将来。商经局在社交网页表示，立法会换届选举宣传进行得如火如荼，香港电台一直努力制作选举相关节目和协助宣传，将选举的信息传递给市民。邱应华今次到访港台探访员工，除了为同事打气，亦呼吁他们在立法会选举踊跃投票，选出有志服务社会、为香港谋发展的立法会议员。 泰国南部连日暴雨成灾，政府决定在宋卡府实施临时系实施紧急状态令，并指派军方司令担任地区局势指挥官，以统筹应对持续恶化的洪涝灾害。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泰国湾海域、海达曼海域、系安达曼海域和泰国南部多地今个月17号以来出现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南部宋卡府所有县区都出现水浸，其中合艾市灾情较为严重，快速上涨的洪水导致房屋被淹，道路中断，不少居民被困家中。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说，总理亚努廷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加快转移被困灾民，并及时向灾区运送必要生活物资和通讯设备。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泰国的同胞，近期暂时切勿前往合艾市等受灾地区，已经在当地的同胞做好安全防范和应对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日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早上清凉，天晴和非常干燥，周末至下周初云量逐渐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3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是刑事。 我系斋啡啦，要唔要糖啊？咁样 斋啡 系咯，要唔要糖咯？ 之后咪讲咗系斋啡咯， 乜都冇啊！ 咪有啲人系斋啡会落糖咯， 我真系怪错咗佢哋嘅。 系 斋啡落唔落糖咧，其实本身就系方便啲的士大哥，佢帮你落埋糖啊。只不过你系一个街客，你就唔明白人哋其实系好心嚟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米克、 杜文蔚、 彪爷， 是日快乐。 2025立法会选举之 长者孕妇特别需要人士选民篇。 早晨啊，公公婆婆，嗱，俾张丑你哋先，过去嗰边慢慢坐，等叫飞一下。 好啊，唔该晒。喂，八一婆啊，嚟啊，嗰度有吉凳啊，你对脚又唔好，行几步就好易攰咯，快啲坐低先啦。 嚟啦嚟啦嚟紧啊！哎呀，好彩啊！头先嗰个后生仔让位俾我哋啫。啊，嚟紧12月7日嘅系立法会换届选举，我哋系选民， 都唔知去唔去到投票添啊！ 爷爷嫲嫲， 乖孙， 哎呀，嚟迟咗添。头先听到你哋话去投票，嗰日饮完茶一齐去啊！ 但系 放心啦，如果有需要嘅话，投票站主任可以为年满70岁嘅人士、孕妇或者唔能够长时间排队嘅朋友安排特别队伍。仲有啊，投票站内会备有座椅俾有需要嘅选民休息噶。 咁就好啦。 篮球场附近有一种自然嘅气息。 我经常路过嘅地方有几棵大树，远少少仲有个篮球场。 偶尔有清凉嘅微风吹过。 我记得系十一月嘅一日， 球技麻麻嘅我又令到个篮球弹咗出去场边。 然后我见到一个熟悉嘅身影。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晚上时间9:38，咁啊讲完一啲失眠啊挨夜嘅嘢咧，咁我发现，咦，我哋好多嘅听众咧，对于我哋头半个钟讲啊，即系小弟阿妈嗰个搵翻银包嘅经历咧，大家都 post 咗佢哋自己嗰阵时咧，即系唔见咗银包嘅一啲经历啊，咁其中有一个阿 Jimmy 啊，佢话读书嘅时候咧，中一同中二都试过唔见银包。第一次唔见咧喺地铁站入边唔见，咁啊，但系因为即系入边有自己嘅电话簿同埋屋企电话，所以隔咗一日咧，地铁职员就打电话嚟屋企，叫佢去翻油麻地地铁站个控制室嗰度攞翻银包，就系自己人生第一次咧入去呢个嘅地铁控制室嘅。咁啊，第二次咧就喺太子嘅一间戏院，当时咧同同学睇完戏之后咧就喺街边笃鱼蛋，想拎银包出嚟嘅时候先发现唔见咗。走咗去戏院附近揾咧，揾极都揾唔到。之后就同啲同学去咗旺角警署嗰度报失啦。隔咗两日咧，就收到戏院经理打电话嚟话执到个银包啊。咁啊，拎翻银包嘅时候咧，就发现证件全部喺齐度，但系100蚊零用钱就唔见咗啦。咁啊，跟住就去咗即系警署嗰边销案啦。咁啊，之后咧，佢人生咧就净系用呢啲啊。有条铁链连住嘅银包，咁就冇再唔见银包啦。咁亦都有啲听众就话自己试过喺旺角大球场嗰度唔见啊，咁喺将军澳运动场啊，咁好彩咧都系职员喺翻个位嗰度咧就揾翻，即系个银包交翻俾佢嘅。 其实有一期咧系好 hit 过佢呢一种咧嘅 铁链银包， 啊，因为我都有用过一排啊，咁但系咧我经常咧就用呢个铁链银包嘛，跟住咧过嗰个地铁嗰个 闸 啊，就石棘住。拉翻个转头咯，有几次条裤俾佢拉烂咗噶啦。 系我就冇用过，可能男仔会多啲中意用呢一个啦。我哋咧基本上都系会将佢挤喺个袋里边。如果我哋孭嘅大手袋里边，如果有个拉链格嘅话咧，就放喺拉链格里边稳阵啲咯。如果唔系咧，嗰啲袋口大嗰啲手袋啦，嘈一声唔觉意就会跣咗出嚟。 系啊，但系咧即系银包咧，我自己试过一次唔见银包咧，系几惊险嘅。咁啊，话说嗰阵时我系做紧电台咯，咁跟住咧我就。翻屋企啦，我银包咧有啲人好中意摆喺前裤袋嘅， 系 我银包系中意摆后裤袋嘅，摆喺右边。咁咧其实有 对腰骨唔好噶，你知唔知噶？ 哦，系咩？ 系啊，有研究，因为好多男性咧发觉佢腰骨有问题嘅时候咧，问下佢哋咧个袋银包嘅习惯啦。咁而家其实个年代好啲嘅，以前咧即系我谂20年、30年前咧，就真系10个有9个半都系咁样袋噶嘛。 暂时啊未见到条骨有事，不过个肾石就。 是因为咧，成日会你个银包咧挤咗 pat pat 咧，如果你有钱多嘅话咧，系啦，咁你就会成日少少，其实你唔觉意会皱咗噶， 系 因为你坐喺度嘅时候，其实佢会顶住你噶嘛。 哇，因为银包已经坐到变晒型噶， 因为银包同个 面皮啊， 同身体之间系有个关系入边噶。 财多身子啊， 啱啊，所以我间唔中就病噶啦。 系咁，你拎翻啲出嚟就得啦。 我帮你消灾解厄， 好容易解决嘅一件事，你搞到咁复杂做咩啫？ 嗰阵时咧，跌银包系咩事咧？咁啊，话说嗰次咧就坐巴士，咁跟住咧就嗱，因为先形容一下，我巴士咧距离我屋企嗰个大厦嘅闸咧系有条超级长嘅斜路嘅。咁然后咧，我要由巴士站行到上屋企嘅斜路，差唔多五分钟嘅路程。好啦，咁咧我就话说嗰日咧我就搭巴士，但中间亦经过小巴转巴士先至翻到屋企。咁当我去到屋企嗰个揿 lift 嘅位置咧，我就开始想揾锁匙啦。 系， 咁我就摸，咦，我银包咧？跟住我就开始好慌张啦，又系啦，费事俾阿妈闹又冇，唔见咗银包又剩啦咁。咁跟住咧我就揾，真系冇、啊，我就沿住屋企嗰条路。行翻转头，我个脑就突然间谂：咦，头先我喺巴士听到有跌嘢声， 系 唔通就 系 我银包？ 嗯， 跟住咧我就即刻跑落山啦，因为嗰、那个都系一个站头嚟嘅。咁其实佢要 stay 一阵，跟住先会开走。我跑翻落去啦。咁然之后咧就去到冇，佢话冇，佢话巴士走咗， 系。 咁我就即刻搭下一班巴士咧，就走咗落个站头嗰度啦。唔好意思，我想问你有冇见过我银包？我银包大约系点嘅样嘅？有窝钉嘅，有条链嘅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佢话诶冇啊，冇执到啊，执到打俾你啦。我留晒电话啦。咁我就谂，诶，我搭巴士前搭嗰个小巴系听过跌嘢声，我唔知点解我巴士又记得有跌嘢声啦， 系 小巴又记得有跌嘢声，唔知点解好多人跌嘢。咁跟住咧， 你听觉站楼嗰啲 friend 系啦，我就真系跑咗去小巴站个总站，就同佢讲唔好意思，头先咧我记得我揸喺架小巴可能真系跌咗银包。当其时咧个司机嘅形态咧系冇头发嘅，然之后咧就戴眼镜嘅，着咩色衫嘅？请问佢系揸边班车？ 系 佢哦。啊边个边个你喺嗰架车就系啦咁样，跟住我就行埋去问个司机就喺度，佢话冇喎，细佬冇见到你嗰个银包喎、啊、咁样，咁我话会唔会有人执到啊？佢话唔知喎、啊，咁跟住我就真系跟住佢沿线坐，俾钱坐，即系有散纸啊， 系， 因为口才。我嗰几蚊咧就摆喺个裤袋，冇摆银包，咁跟住咧我就真系跟住佢嘅车咧，沿路逐个站逐个站落车揾咯，即系唔知有冇啲人执咗。就真系攞咗啲嘢， 但系你每次上车落车咪要再俾钱咯？ 系啊，唔系我落咗一次车，我喺总站，因为段路唔系好远嘅啫，我行翻落嚟，因为佢上山嘛，我上到总站行翻落嚟，沿路就揾，跟住一路揾一路揾一路揾嘅时候都冇、啊，咁我就好惊啦， 即系俾人攞咗或者唔知 或者执咗佢冇俾佢， 系啦冇还翻俾我，因为其实我当初点解会谂啊？点解我要沿路行咧？因为我惊啲人攞咗我入边啲嘢就掉咗银包，就咁就掉喺街边啦。 如果你话佢好嘅话，佢掉翻落油桶都好啊，系咪先？就或者掉去有其他人执到可以交去警署嘅，咁都好啲啊。 即系佢掉翻去我屋企，我都冇咁嬲啊。咁但系佢冇啦，咁跟住咧我就一路行一路行，跟住行翻落站头就本来灰心噶啦，我就再问，请问有冇人执到银包？有啊有啊有啊！头先有个阿姐攞咗银包落嚟啊，你睇系咪你嘅呢、這个？咁嗱嗰阵时咧就冇话嗰啲唔准睇， 系系 唔得嘅，有个人招冇嘅。佢话你系咪呢个样啊？咁样跟住咧，我系啊系啊呢个样啊。咁你入边有冇即系身份证啊？有啊，你自己开嚟睇下，你睇系咪我样啊？咁样跟住佢一开啊，真系你咁、 哦 okay、啊，俾翻你啦咁样。不过嗰张相系瘦啲嘅，我当 佢 有冇 望多咗一阵咁样咧？又对住 真系你 系你咩咁样？ 系你 系咩咁样？ 咁但系知唔知系阿姐喺边度执翻？ 佢就话真系阿姐喺架车个底嗰度执到，佢就冇讲明系边个站。总之佢就小巴。落车执到俾翻你咁样， 因为喺小巴我都试过唔见嘢啊，但系系几个巧合咧，令到我唔见嘢，有几个巧合令到我揾得翻。咁系咩事咧？我记得有一日就系礼拜六翻嚟做节目啦，咁我搭出边我哋九龙塘上嚟嘅嗰架小巴啦。咁啊，你知礼拜六噶啦，着得轻松啲，咁有段时间好兴着嗰啲棉裤啊，即系运动棉裤咁啊，松飘飘咁样啦， 即 系 好 sexy 啲 毛巾裤， 有味道好 sexy 嘅，即系棉裤运动裤咯，即系舒服啦。礼拜六 系好 sexy 噶，而家好多人话 我唔系啦，咁我系啦， 佢唔系紧身棉质裤啊嘛，佢系松身棉质。所以冇 sex 嗰个感觉嘅、 oh, sorry 咁跟住之后咧，咁嗰阵时系疫情期间嘅，咁我又衰啦，坐中意坐咩位咧？ 单丁位， 司机位， 我中意坐引擎上面嗰个位啊。 咁啊，司机位 唔系 个碌嗰个位， 碌嗰个位，因为我中意趌高咧，跟只脚浪高少少咧， 引擎上高， 高车顶啊， 嗰位唔系引擎咩？嗰位 个碌嚟嘅，哦，因为你觉得只脚可以咧浪得舒服啲， 系啦，咁我好中意坐嗰位啦，咁啊坐喺度听住歌咁样，跟住落车啦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咧又要系用唔知点解忽然嗰個人即係平時用藍牙耳機啦，但嗰排忽然抄翻個有線耳機出嚟聽，咁，結果落車嘅時候咧，我係入到嚟電台，即係大門口，咁咪話疫情噶嘛，咁疫情要做一樣嘢啦，安心出行， 係要 do it， 都個安心出行啦，我誒。我电话呢 哇唔安心啦， 系啦，咁好彩就系要 do 安心出行，我先发现，咦，我电话漏咗喺边啊？咁我好记得我上车前咧，系仲喺度揿紧电话同阿波讲话，哦，翻紧嚟噶啦，喺小巴站咁样，咁，所以一定系漏喺小巴嗰度。咁，我哋知道嗰条路线就 系 要兜唔知泛顺达道啊，一路兜就马可利道啊，落去。咁结果咧，我就喺电台嗰度咧摆低咗我嗰啲银包啊，嗰啲 M P 3啊，摆喺lobby 嗰啲我哋监听嘅同事，我帮我睇一睇先，我要攞翻部电话，跟住之后就着住对人字拖嗰条棉裤， 就直跑落去兜佢， 系啦，就兜佢，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司机漏咗个电话咁样，我话你想嚟睇一睇啊咁样，咁就真系咧就系因为我坐嗰啲位，佢就 exactly 就系摄咗喺个座位边嗰罅罅嗰度咯，就应该系我浪高咗只脚嘅时候，佢就喺个棉裤嗰度跣咗出嚟，自此我就戒咗着棉裤。呢铺人， 咁条裤字嘅嘛， 喂，我就算着棉裤都紧有问题啊！链位， 其实咧，嗱，又系咁讲，因为我老公咧又好中意买嗰啲咧，一定要拣咧嗰啲裤系有拉链嘅。 系， 嗱，佢咧就唔系惯咗袋银包喺个裤袋，佢系惯咗袋电话。咁，如果咧啲裤咧冇拉链嘅话咧，系嗱，所以我而家都变咗好中意着呀！你见到我条裤有拉链，咁我发觉原来咧呢，這个咧真系唔系嫁鸡随鸡要着拉链裤，而系啦，你发觉用完之后真系。几好噶，我曾经试过都系唔见银包啦，不过咧就真系叫失而复得嘅。唔见嗰下咧系嗰时中学搭巴士翻学啊，咁啊好中意将啲嘢咧，嗰时阿妈教过噶啦，唔好成日将啲嘢咧放喺个大髀上边，即系坐低咧搭完巴士咁样啦，你可能入完钱个银包嗰啲咪放喺个大髀度，咩可能睇书啊，食啊咁样，好中意啊嘛。咁有一日咧就系准备落车啦，落车嘅时候咧我都唔记得点解咧，即系有个。醒觉，咦死了，我会不会漏了东西呢？因为通常会早一个站这样行定去门口附近的嘛。咁突然醒觉，咦不是，摸真的不见了个银包咁样。咁那时架车都几多人的嘛。咁嗱嗱声走回去呢，即是我本身上层近尾那些位的。咁想想仲在咪到呢，个心好惊，因为呢阿妈咁啱俾咗嗰啲唔知交嗰啲，即是去嗰啲 cam 定唔知咩嗰啲钱呢，都几百蚊都多的嘛，系咪先。哇，个心我觉得嗰条路啊简直丝绸之路咁长。由即系楼下行翻去上面，即系执翻个银包嗰下咧，好惊好惊。点知去到嘅时候咧，真系见到个银包跌咗喺地下，系啦个座位下低嗰度咁样。好在就真系冇人执咗去，咁自己就喺度哇，唔该晒，求神拜佛咁样啦。跟住同自己讲，真系以后就十几岁开始我就戒甩咗呢一个即系放喺大髀上面嘅嘢嗰个习惯啦。咁就。咁耐都冇再唔見過銀包啦，即係 touch。 咁我都係因為嗰次喺個小巴上面跣咗個電話咧，我就做多咗一個動作咯，就係每次落車之前咧， 就摸摸， 我會拍一拍大髀，即係起身就會拍一拍大髀，同埋拍一拍個 pat pat， 因為我。pat pat 有个银包啦，跟住两边就袋电话同埋蓝牙耳机。你知道尤其是而家蓝牙耳机咧，好易跣出嚟噶嘛。咁所以我就好惯性落车之前拍一拍啦。同埋我最即系如果坐的士咧，我仲有一个动作嘅。 落车之后嘅开住道门就望入去咁样。 望入去，另外仲做咩咧？就系会留意佢个车牌号码。 哦，惊！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系咩咧，我就再漏啲大严重啲嘅嘢。 女朋友。 我留咗部电脑啊，应该系其实同我哋头半个钟有关嗰啲咧，即系唔系啱啱半个钟嗰啲，即系挨夜电台做完嘢， 唔系咁醒啊个人。 系啦，咁然后咧就即系乌眉瞌睡上咗的士，咁啊赶住翻去瞓觉啦，咁啊落车啦，翻到屋企嘅时候，咦，我部电脑咧，成个袋啊，即系成个袋。留咗喺嗰度啦。 系咪就系你记得个车牌号码，所以就跟住 call 翻的士？ 咁跟住之后系未就系唔记得个车牌号码，咁就打咗去咧一啲的士台啊，同埋对面街有时有啲马路之友嗰啲咧，就话哦， 喺广播道走嘅，六点钟喺广播道走，咁就去太古嗰边。司机唔知有冇人系咁啱有 再过呢位乘客 就搏筹咁样啦。咁我即系报咗的士台啦。咁好彩，因为即系唔系特别，即系广播道呢个位佢哋会比较叫。即呢个地方比较特别，佢哋会容易记得。咁我諗大概两三个钟之后呢，就真係收到电话，就话哎係呀，我见到你留咗个电脑袋喺度啊，你系咪返嚟拎返，哇係呀，唔该晒你咁样。咁自咗嗰次之后呢，我就真係每次落车呢，我会记住佢个，即係除咗拍呢个大髀同 pat pat 之外呢，我就会记住个的士号码。哦，AB1234，哦 ，OK。如果有啲咩嘅话，就可以打去 call AB1234。 你搭咩车落车，即系公共交通工具，你都会拍拍咁样噶嘛？ 我都会拍拍嘅，系啊。 所以，妈妈，嗰个怪叔叔又上车啦。 系啊， 佢 每一次 都系咁喺度拍噶，我认得佢啊。 但我有朋友咧试过就系唔喺戏院啊，睇完戏之后嗱，戏院咧都系一个好容易跌咗嘢唔记得或者唔知道嘅地方。 又紧张又黑掹掹 嘅。系啦，咁我有朋友咧就真系噗一声跌咗个电话啦，去到边度先发现自己。是不见了电话呢，因为当时他拍紧拖，拍紧拖去睇戏，其实是不会理的电话的嘛，拍拖去睇戏什么你电话啫，跟住呢真的上了车回到他屋企，好啦拜拜啦，咁然之后呢想拿个电话出去，冇咗喎。咁跟住呢个时候呢，佢就有其他同款型号同款品牌啦，可以 check 到佢嗰个位置， 哦 那个电话喺边度。 即係快卖生果。 係啦，就搵到啦。跟住一搵呢，嘩已经係去咗元朗啦。佢睇 咁可能喺的士上面留咗，唔系 喺 戏院 啊，即系俾人执咗咯。咁于是佢点咧？佢就真系同埋佢个男朋友漏夜特登走入去元朗一个唔熟悉嘅地方，然之后就根据嗰个嘅 GPS 一路揾到嗰个嘅事主目的地，跟住就发现咦系个屋邨嚟嘅， 系 咁佢就开始咧尝试不停打电话俾自己嘅电话，嗱一直都系冇 有冇删咗机， 一直都冇关机。 哦 ，OK。 咁但系咧佢就喺度谂点样可以令到嗰个人复咧，因为唔听电话啦嘛，佢就开始打 message。好在佢嗰阵时系冇瞄嗰啲信息嘅， 系。 咁佢就直情不停用信息攻勢咧，就寫話我知道你喺邊度啦，我而家個人就喺嗰度，你攞咗我電話，你最好就還，或者你 攞翻我。 如果唔係我就報警。然之後咧，佢都唔復，跟住佢就話唔使驚啦，我已經報咗警啦，你就唔好再揾我啦。但我知道你喺呢個區域啦。跟住嗰人真係復電話， 係、 就話唔好意思啊，頭先因為我一直都忙緊啊，我係啊，我執咗你嘅電話，我本來都諗住咧佢報警俾警署噶啦，但係唔好意思啊，你等我一陣啦，我拎翻出嚟俾你，真係俾翻佢。 係， 但其實真係無獨有偶嘅，就有時就會 high 咗嗰個信息 係 即係顯示噶嘛，佢就係冇。 哦， 咁所以對方真係睇到，咁、 嗯、 而佢真係成功攞翻。 不過我朋友咧都試過咧，真係搭的士唔見咗嘢啦，咁最後又係啦，揾得翻個的士司機同佢聯絡翻嘅時候咧，佢真係咧送翻個電話過嚟俾佢啦。咁好正常，嗱老實講，人哋都要做生意噶嘛， 都兜咗情啊，係 啦，即係搏酬真係都要俾嘅，係咪先？但係咧嗰個的士司機咧。即系搞咗好耐，佢屎都唔肯收。佢话唔使啦，唔使啦。佢话我都系呢头附近啫，咁样。佢举手之劳，即系唔何足挂齿咁样嗰只啦。即系大家喺度握手搞咗好耐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其实俾都系应该嘅，因为人哋真系攞到啲时间咁样，又唔系话我谂住执咗想攞你嘅几多钱去饮茶，好多都好好心嘅，所以都系好多谢你哋。如果真系执到嘢嘅话，尤其是嗰啲好重要物品、电话嗰啲咧，太多而家太多啲好珍贵嘅相啊，啲嘅资料喺度，冇咗嘅话咧，真系好惨。 所以听紧收音机而家喺车上面嘅你，如果呢刻你攞住人哋嘅电话，麻烦呢刻你真系谂方法还翻俾我记住，因为有时咧个电话真系好多珍贵，想可能佢屋企人已经唔喺度噶啦。有时有一啲好珍贵嘅对话，喂，你拎部机去卖啊，洗咗人哋啲嘢，可能人一世都会听唔翻噶啦。 嗯，冇错。 谂咗好耐，揾嘢究竟可以揀啲咩歌？ 揾啱嘢先得。 系啊， 揾人一样， 最 紧 要 系 揾到啱嘅人，一啲好心人帮你执翻，拎去一啲警署又好啊，帮你报失。 即系张敬轩系 找对的人啊。 地方对，年份错都遗憾。人海中心如足意印。却没法抱紧，日子对，名字错，不幸，途尽几多光阴，不真便不真。 谁要花一生寻偏冤近那个失落的吻，而如若于这地球等，是对的终于会碰到，是错的不管再美好，一个接一个也没有结果，方知海阔天高，耀眼的即使似瑰宝，但已经有别人拥抱，一早编好的情人早晚始终会等到。相识他迟了半秒，错过美妙心跳，你遇过的心动人吗？有生一天早找对了，是对的终于会碰到，是错的不管再美好，一个接一个也没有结果，海阔天高，耀眼的即使似瑰宝，但已经有别人拥抱，一早编好的情人早晚始终会等到，空出的左手你荒废无名指，永远有是错的再动人，前着错的难免透露，一个接一个也没有结果，方知海阔天高，是你的终于会碰到，别太早替未来苦恼，只差一点好时辰主角始终只不过古某。 好，找来有张敬轩的找对的人啊。 是啊。 咁啊，唔见嘢，如果有找到啱嘅人就係一件好事啊。咁我哋咪后喺度讨论呢，即係例如好似我即係我媽咪个 case、嗯、就即係咁啱有张叫做小朋友嘅接放学卡、嗯、就可以即刻到学校啦。咁、 嗯、 如果係咩都冇得身份证，咁警察叔叔究竟几时同埋佢用咩方法可以揾到你，佢哋係咪可以 应该揾到嘅。 得嘅，佢超级电脑㗎嘛。 你有系统㗎嘛。 係咪得唔得㗎，我唔知道，我就想知道。 咁你警察佢都有一套嘅即係制度去做㗎。 你俾人查嘅时候你都系通报返嗰张身份证嘅俾啲资料就同台。 係、哦、喎、哦、你又有啲道理喎。 咁咁扮㗎，細細個都係咁扮㗎。 我哋同埋我记得以前喺宿舍嘅时候呢，成日都话哎呀唔见咗嘢啊！唔见咗嘢啊！唔见咗咩嘢？唔见咗啲精神啊！要翻去瞓多阵咁样。 系，人人都唔见嘢啦，唔见咗啲青春， 見 每日都流逝紧，系咪先？ 估唔到节目最尾我哋系 用， 我哋有感 情， 用呢 啲感情 烂 g 嚟做完。 系咯，唉，而家都唔见咗啲感情噶，系咪先？时间都唔见啦，下个礼拜再 见噶啦。